停留在这分秒间，遗忘实在的界限，无疑让爱不会给推翻。初分的手该早已放开，如今日再悔改，遗憾亦不可辩改。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，偏偏当失去，才念旧不懂节哀。余额潜入跨空间里面，还原甜蜜视线，而吹散破缺点。错失的只盼亲手可挽救，那对不起不敢讲，最终可开口。同游在这分秒间，从无最新的界限，无疑让爱不会给伤感。共你约定新世界铺紧，如这信永气氛，如幻象片片聚真，共你度每一秒似永生，编辑多一吻，让美梦数位里重温重组，全部珍惜的片段，人如何近或远，仍留存这爱恋。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，到末日世外一起拥抱永久。从前讲好的给不到的我，错失的只怕可亲手挽救。世界都不必看到，以后我再虚无，只需感觉你多好。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，告别全宇宙，一起实际的界限，无疑让爱不会给推翻。